盼望升起来哈。今天的时候，把你的信心也举起来哈。像那个向前带我们弄半天了哈，就是说酝酿我们的信心，现在要把信心举起来，你知道，举起来来领受这个 word， 你知道，这些 word 哈都是真实的，但是呢，要用信心来调和，它马上才能有力量。你要不用信心调和，这个 word 这个话还是话，然后道还是道，你还是你，它没有力量。所以好不好，我们那个求主，咱们来同心祷告，求主呢帮助我们用信心来调和我们听到的道，好不好？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主啊普尔日，主啊，你过去的时候在犹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今天你要坐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你浇灌在以斯帖身上的恩膏，今天要浇灌在你的儿女身上，哈利路亚，主啊，认为你说见证就是再做一次的意思，主啊，认为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见证，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事情，你过去做的，我们知道你今天仍然在做。主啊，我们今天这个日子不是我们选的，是你定的，哈利路亚，我们就祈求你今天的时候，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这真理之中来，主啊，让我们脱去一切的辖制，让我们脱去一切的压抑，让我们进入神儿女自由丰盛的生命之中。主啊，你我特别的祈求你，主啊，真的降下那启示的恩膏来，让我们看见这盼望，同时也赐下信心来，让我们进入这盼望。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认为你的话语都是真实的，你所有的应许都是真实的，认为你说所有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阿门的。哈利路亚，我们也 say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今天晚上主啊提升我们。哈利路亚，主啊，释放我们心中，你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心中所有的渴望，哈利路亚，将所有的辖制和压抑都除掉，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邀请你宝贵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一段非常的 excited 哈，当然哪一段都 excited， 但今天这个真的我在预备的时候特别的激动哈，特别的那个 excited， 然后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看见啊。我相信呢哈，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呢哈，愿我们那个信心呢哈，有一个飞跃，抓住这话，你就有个飞跃哈。我们今天呢从十二节，这话我读过好多次哈，但是呢这一次的时候好像更简洁，更加的明亮哈。我们今天咱们换一个方式，今天不是一人读一节了，太宝贵了，我们每个人都从头读到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大家彼此的互相等待哈，别太着急哈，啊，快的慢点，慢的快点啊，好吗？好，从五章十二节开始，罗马书哈，莉莉也找到了是吧？正在找，我知道，因为你前面没来，所以呢，你那个刘军帮着找一找，五章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请欢迎一下莉莉来。 对的，欢迎莉莉回来呀！ 是不是好多都不认识？ 再往前点，啊，今天的话要从头你要读一遍，所以呢，我一定要让你找着。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开始。啊，没有，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啊，对啊，别着急，别着急，我们一起进入。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好，你们俩一起看也行哈。一二，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认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哪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认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阿们。 哈利路亚。其实这一段哈非常的拗口，读起来的时候啊，但是后来的时候当你一把它理顺了，又非常的简单。实际上这块就讲两个人，讲哪两个人？讲哪两个人？亚当和耶稣。好，我们这两个人很了不得，这两个人整个他们的影响力都是全人类的，所以呢我们全人类都从这两个人里头得了礼物。我们先看我们从亚当得了什么礼物哈。我知道向前的那个书法特好，今天我们得请向前帮忙。本来我还以为向前坐那边离得太远哈，向前又主动送上门坐到那儿了，好不好？请向前拿起笔来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亚当到底给我们全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然后我们在同时的时候看耶稣给我们全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好，好不好？然后我们请向前先写上亚当。可能你得写高点，认为他的礼物很多，礼物都写在他的下边。然后呢，那个耶稣的礼物也全写在他下面，他们礼物都很多。然后呢，对，耶稣的可。哇，太棒了，我最喜欢的就是红颜色。好，感谢主。好，我们现在哈一句一句的看亚当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礼物，包括你和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亚当送给我们的礼物。好，第一句，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认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呢，亚当给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罪由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是谁？亚当。大家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呢，现在我请大家一起帮忙，那么就来看一看这个亚当给人类的第一个礼物是什么。 罪 啊，什么啊？什么啊？啊，什么？第一个礼物是什么？ 罪。 好，因为罪由他入了世界，所以他把罪带到了全人类，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礼物。下面呢，还有第二个礼物是什么？死。待会儿我再具体解释这个死哈，但是我们知道哈，其实这个死比我们想象的那个死哈还丰富的多，待会儿再解释。死是很有内容的，我跟大家讲哈，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个死是叫人说的死，上帝说的死要比那丰富的多。但是我们先不停在这儿，我们继续往下，让大家一起努力来找哈。认为众人都犯了罪就先不说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哈。然后呢，第十三节，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 好，我们先从字面说一下哈。那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以后要来之人是谁？ 耶稣， 他是一个预表哈，亚当是第一个人，然后耶稣是幕后的亚当。这块我们也不是这一段最重要的，我们也不往这块停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认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认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句话里边讲到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从谁来的？亚当来的哈。还有谁？过犯还有谁？我们自己做的，是不是？包括两样哈。那若是那个只是过犯不如恩赐，恩赐从谁来的？耶稣。所以耶稣的第一个礼物是叫什么？恩赐。然后呢，他这地方又出来一个说，若认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个过犯是谁的过犯？亚当的过犯，这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全死了啊！何况神的恩典与那人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这个是什么礼物？这个叫什么礼物？啊，用原话，用这里头词叫什么？恩典中的赏赐，是个赏赐，是不是？可以说吗？这个礼物是个赏赐，那就是 恩典中的赏赐，是不是就是恩赐？这儿说的他不是讲的是 gift， 他应该是这是不是这个恩典中的赏赐？ 他说的全都恩典中的赏赐是不是恩赐？ 因为他用的还是 gift， 一样是同一个意思。 只是说 came by grace， 嗯 是第二个 gift 是这样。 嗯哼，都是 free gift。嗯哼。啊，好，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恩赐是同一个意思，他又解释了一下，是不是？实际上来说呢，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就是说他刚才说的这个，认为什么？你看他是说过犯不如恩赐，过犯对恩赐，下面只是解释而已。他解释呢说，若认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对吧？然后呢，他说何况神的恩典与那认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他就解释那个恩赐是怎么运行的。认为神的恩典，所以呢，耶稣基督的这个恩赐就临到我们众人。那好，十六节，认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块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认一个人就是亚当犯罪了，接着他给我们的礼物叫什么？定罪。这地方又有一个词叫定罪，是不是？定罪是亚当带给人类的礼物吧？还有这句话里还有另外的礼物叫什么？ 审判。 审判，谢谢。审判也是亚当带给我们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又讲到恩赐，这面好像很简单哈，都是恩赐恩赐，但是这个恩赐呢很有意思，他又加了一个东西，这个又有一个礼物叫什么？ 称义。 称义，好，这个呢是恩赐带来的礼物叫称义。好 ，OK， 好，我们先很多名词哈，我们先都列下来哈，然后一点点看哈，一句就看好吗？这块过了哈，若认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认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好，这个又一个礼物，就是说礼物是叫死做了我们的王，是吧？这个是亚当的礼物，对不对？死做了我们王。那请问呢，后面耶稣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礼物呢？啊，岂不更要认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请问这个地方的王是谁？啊，是吗？ 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这是说谁？ 义做了吗？ 啊，然后岂不更要认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作王吗？这个结果是我们作王。认为什么？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是说一些人信的人在生命中靠着主耶稣作王，可以这么理解吧？靠着主耶稣这一个人我们就可以作王了。所以死是不是在做我们的王了呢？不是。所以这个礼物是说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作王。先写下来，我知道这话有争议，但是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看到这块有没有同意这个话吗？同意这个意思吗？哦，对，你别管，就对对，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礼物嘛。所以呢，谁做王？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谁做王？认为这是很关键的。蒙恩的人做王了， 做谁的王呢？生命的王， 做自己的王，做自己生命的王。所以呢，这一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有没有？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别的不同意见？有没有？是不是这意思？是吧？哈，要是大家同意是这个意思，我们就再往下看。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个又来解释了哈，这又是亚当的过犯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呢？定罪哈，那就不重写了，只要写过。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个地方有点新东西，这个叫什么？称义得生命。这个又是礼物，这是耶稣带来的哈。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地方又有个礼物，叫什么？罪人。悖逆是亚当的罪，然后导致我们的结果就是成了罪人。然后呢，任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什么？我们的礼物是什么？成为义。大家注意啊，这个叫成为义，也可以说成为义人，对不对？成为义，那我们用原话哈，这是对比。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话要写下来啊！认为什么呢？认为哪里过犯显多的时候，所以呢，亚当带来很多过犯，对不对？然后呢，但是耶稣带的恩典呢比那过犯更多，可以在那边写上很多过犯，是不亚当的礼物。然后呢，耶稣给我们什么？很多恩典。 更多 更多恩典，这也对上。对对对，我们用原话对上。认为待会儿大家，你今天要上完这个，听完这个到了以后，你会很吃惊很吃惊的，认为你好多的思想和想法都会被颠覆了，完全颠覆。因为我原来以为我懂了这个救恩，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懂这个救恩。我越进到他的话语里头，我发现他说的跟我想的差距很大，好吗？我们再看最后一句：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还有个礼物叫永生。然后前面呢他又讲了一遍死，他都是对称的哈。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哈，我们现在就看这些东西。你看一看哈，亚当带给我们人类的东西真不真实？大家说真不真实？真实吗？肯定真实哈。咱们一点点说，罪就由一人入了世界。这个罪呢，这个罪跟下面那个过犯罪呢是不一样的。这个罪呢是用的单数， 所以亚当罪由罪的本体，罪的本体是由亚当一个人进了世界，所以呢所有人呢都有什么罪的本体，所以也叫圣经里后来我们有些人为了分别，有些神学家管它叫原罪，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power 在那个地方，在小孩还没有表达的时候这个罪就在里头，然后呢直到他能表达的时候叫什么过犯或者叫罪行，就用什么单复数了，所以它一定跟行为有关系，所以呢罪的结果呢导致的就是什么死。圣经里讲到死的时候内容非常的丰富，认为神说亚当的时候说你吃的日子你必死的时候，亚当在吃的那一个日他灵马上就跟神断开了，所以第一个死是什么，在神的眼中的时候第一个死就是灵魂跟神分离，跟神的灵分离。所以我特别愿意讲你不知道神最初造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对救恩的盼望是照着什么人的水平盼望，其实神的救赎的盼望是照着原初创造的盼望，不光灵里的。待会儿我们先讲这个死是什么呢，死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原来在伊甸园中人是不用穿衣服的，为什么不用穿衣服，认为人里边上帝的灵住在人里边灵的时候，人的灵发出的光辉比太阳还要明亮，所以万物在看见人的时候根本看不见人的身体，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光辉。所以呢所以神在说什么呢，那个时候人在地上的时候是神的形象，就像说什么呢，人神的灵住在人的里头，人就成了神的那个载体，神的灵的载体。所以呢那个力量认为人没有罪，那个力量如此之强借着人发出去了，所以连身体彼此也看不见，所造之物呢他们没有灵，根本看不见人里边的灵，但是他们能看见人发出的光辉，就知道这是神。所以那时候的万物，所有的动物被造完了以后，被这种光辉所吸引，就会来到人的面前。那时候管理你们家的宠物丢了，不用到处像我们家宠物丢了到处去找，不用了。那时候的所有的宠物都到你的面前来报道，认为被那种光所吸引，而且呢自愿的在这面前，而且你叫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是什么名字。所以你看着没有原初的那样，但是呢当亚当夏娃一吃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死亡马上临到他，是什么，那光马上就不见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太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如果你要用一张纸把太阳光 cut 住，下面的光还有没有了，马上就变成阴影和黑暗。所以呢当他们吃完的时候，第一步的时候坠入了他们，这个是什么原因，但是死马上就临到他们，所以那个死亡是什么，神的灵马上跟他们的灵就隔开了，所以那叫死亡。所以呢那个光一不见了，马上他们彼此看见了什么，用泥土所造的身体。所以你看到没有，第一步的死，但是呢接着的时候他们开始第二个死亡的过程，那个叫什么，身体的死亡。身体的死亡用了多少年，900多年，认为他们原初的身体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但是由于罪进到了身体里边，又没有神的灵了，所以呢他们是怎么样，渐渐的就被什么，神造的肉身的生命也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呢死就临到了身体，这是第二步的死。然后呢他们生命中的时候先是灵死了，然后呢是什么，但灵魂还在哦，灵魂是神给他们的灵是不灭的，只不过是跟上帝分离了，这个就叫死了，没有根了，所以这个叫死。那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定义，然后你再来看耶稣带来的东西。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这些亚当带来的礼物，亚当带来的礼物今天在你身上有多大的影响力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耶稣的那个比那个力量更大。但是你今天的时候经没经历那更大的力量， 后来我就发现，没有比较是没有办法看出哪个力量大的。就像那个我跟那个世界上那个摔跤冠军哈来比的时候，如果这世界上只有这一个摔跤冠军的话，没有人跟他比，他也不称之为冠军了。但是得找我这样的去跟他摔一下的时候，一比较才发现他更什么power。 所以今天所有亚当的礼物都是为了让什么耶稣的礼物更加的有荣耀。所以过犯呢是人人必要，所以说众人都犯了罪，人为灵死了，然后呢人为罪进了人的身体里头，所以人一定会什么有过犯，就是犯罪。所以这是礼物，没有什么说的，这都是注定了的。没有一个人，不管你多认真，你多么想做好人，但是呢你一定会犯罪。认为什么灵已经什么跟神隔绝了。第二件事是什么，你的身体里有罪，他一定会发芽的。所以人人都犯了罪，这个叫过犯。还有定罪。那么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说吃的日子你必死，这个就定，他们吃的日子就定罪，罪已经就定在那地方了。然后呢接着呢审判，上帝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大家都知道，那谁亚当犯完罪了以后，有没有审判临到他？有审判临到他。所以他就从什么跟生命树永远的隔绝了，这个是审判。所以呢亚当所有的后代一出生就接受两个礼物，一个礼物是什么？罪。还有另外一个礼物是什么？死。你发现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一个人逃脱了这个礼物的？或者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逃脱这个的。我知道脑袋快的人会选那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他们有没有死？他们也经历了死亡，是改变。他们这个身体还有这个，他们都没有跟神连上，都是什么经过改变哈，都是那个死，亚当的礼物都在他们身上。然后呢死就做了王。刘牧师常常说的一句话，说人类的死亡率是多少啊？百分之多少啊？100%。所以死就做了王吗？ 谁都没胜过他。 对，没有一个人胜过他，死就做了王。然后呢众人就成为叫什么，又有了一个名，就叫什么罪人。第一个呢罪人的是我们一出生我们里边就有罪，是不是罪人？是。我们又犯了罪，所以呢罪人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里边有罪，另外一个还是犯了罪。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过犯哈，很多在座的有没有人说我过犯很少很少。那时候我们做三元福音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就是说让我们去那个问人说，如果要把你那个犯的罪啊、你从小到大犯的罪都写下来，估计要写多厚的书，对不对？好，然后呢最后呢又说了一个死哈，又用了一个死。所以这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觉得真不真实。你说亚当给我们的礼物真不真实？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因为出生的时候就会哭，同样是有生命的动物。 动物没有见到一出生就哭的。我不知道，没考察过。好像是没见过。 下山的时候不哭，后来护士打脸他屁股 。哦，也没笑吧？也没笑是吧？笑没笑？ 笑不出来。 笑不出来。好，那个我今天要让大家看完这一部分呢，这部分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期望你身上没有这些印记。你说我都信了主还要有这些印记吗？也有，因为你还带着一个亚当来的身体。 所以呢，这个呢，只要我们还在肉身中，只要我们还在肉身中，我们就亚当的这些所有的遗传，我们的身体从哪儿来的？我说我们的身体从哪儿来？从亚当。我们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从哪儿来？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从哪儿来？就是一直追到什么？亚当和夏娃。所以我们有他的遗传，所以都是从那儿下来的。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下来的。所以呢，这个里边的时候，这个势力、这个罪、这个死的全能都在我们身上呢。所以你千万不要想成说我一信主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见了，没有，圣经从来没这么说，复活以后没有了，但现在都在这儿。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的东西哈，我们现在看更加，我发现很沉闷哦，大家都在深深的思考，是吧？ 嗯，思考。我先说一下吧，回应一下，就是我读这一段，实际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很清楚，一个是罪和死，但是我读的过程中就是说，我就思考了很深， 嗯， 就是说，我觉得保罗反而把这个事情给搞得很混乱，很，不能说很混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他感到这个事情更复杂了。我因为什么呀？因为就是说，这儿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因为在这个。在这个罪以前，就是摩西每罪之前，我们知道这是神给的咒诅。你刚刚说也是灵分开，这个我理解。但是保罗又说，我就觉得他好像把事情给搞得从逻辑上搞得有点复杂了。你看，没有律法之前，罪在世上，罪已经在世上。 嗯哼， 这个就是说是一些过犯啊，包括亚当，你刚刚说那个就是，但是不作为、不抗的成罪。再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那么我的泡面就是说，罪也不算罪，那么这人犯了罪就不应该受惩罚，是吧？因为要是按照他英文的解释，那么就是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又做了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从 logic 感觉我自己是不大理解的 啊。这个是为什么？这个真的太棒的一个问题了哈。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涉及到罪的两个意义，一个叫罪本体，一个叫罪行。 我也对照了英文， 你对照英文的话，哦，有 sense， 你找一下英文版本，有的是 sin， 第一个先是， 哦，英文 ni 就是我看我这 ni， OK， 好，他说十三节这块儿哈 ，for before the law was given， sin was in the world， but sin i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here's no law 哈。这个我好，这个英文翻译成这样，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呢，是后面那个 sin 应该是 sense。你知道是这样，他翻译哈，有时候会有问题的。那个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也在这个思考很多，也祷告很多，认为呢罪就由一人入了世界，那个是罪的本体，是单数，对不对？亚当犯了罪，亚当的第一个罪呢是说先犯罪，罪才入了本体才下来，对吧？所以呢他那个是等到后来的人就正好反过来了，先是有罪在里头，然后才去犯罪。所以呢，因为没有律法以前的时候，罪在不在？罪在，都在每个人里头，但是大家认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律法。就像今天的时候呢，就像说我里头有一个罪在里头，但是呢没有什么能把我这个用我外表把它定义出来，没有罪行，罪行没法定义哈，但是罪已经在那儿了。所以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所以呢死就表明什么呢？他说什么？虽然没有律法来表明这个罪行，但是呢死本身就表明了罪的本体在那儿。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涉及到两个词，一个是英文的一个单数的罪，一个复数罪。虽然他这块没翻译出来，但实际上他是在讲这两个东西。行为上的，所以行为你要没有律法的时候，你看人的行为，你们不能说人家这个行为是罪，为什么呢？没有律法，没有法律哈。但是呢，罪的本体呢是已经都在这里头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死，我们一出生就跟神是隔绝的，有没有一个人出生就是神的灵就住在他里头？有没有？没有，啊。除了耶稣，现在我是说亚当的后裔里没有一个。那么呢，这是我们一出生死就是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呢，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死？还是会死。 所以你就会说，所以呢，这个就是罪。我不知道这样这样讲，嗯哼。 十三节他那个罪其实是指的一个是罪性，一个是 罪行，对。 罪行， 嗯哼， 是两个。 两个。 里面的和外面的。 对对。我是这样理解。嗯， 我问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说谎，就举个比方啊，比如说说谎，也许那时候比如说没有律法说这个说谎是罪，可是还是说谎了，对吧？ 对对。 那就是说，就是我就在想这，他是罪也不算罪，其实罪可能就法律上不算罪，可是实际上他说谎 还是 罪， 还是罪，对， 可能只是一个 terminology， 而不是说，我想是不是这意思？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这些复杂话。你就是罪就是罪，不罪你就把这句话就不说这句话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通读读下来就是一个好，还后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感觉好像还不如不说这句话。就是说这句话，反而就是说你，当然你不考虑的，就是你刚刚说罪不算罪。那你不就不说这一句不就好了？ 这个呢，对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太多意义，但是对犹太人意义非常巨大。认为你要知道他写的时候哈，有一些话呢是有背景的。认为犹太人看到这句话，他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认为犹太人向来都是以他们得到了摩西律法为骄傲。但是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多，你没有做出来，你实际上在定罪中，在咒诅中。所以他一直在讲这个，他是让犹太人谦卑下来，他是为了让他们谦卑下来。所以这句话对我们倒没有太大意义。确实你没有法律，对于我们外邦人，举个例子来说，在我们过去的时候，咱们没信主以前的时候，撒个谎你会觉得是罪吗？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不是罪啊。比如说我请向前吃饭，向前就随口就说不想去跟我吃饭，他就说哎呀我有事儿，我忙着呢啊。这我们中国人都是说这个都是公开的事实，就是说这个，或者你打个电话来找说，告诉孩子说，告诉他我不在家，这种事我们不会觉得是个罪。但是你现在信了主了以后，当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不对了。所以你就什么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了，所以你要没有律法的时候，罪行显不太出来。罪行必须要用那个律法把它标出来。所以呢，保罗实际上在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哈，唯一得到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们的罪行能被显出来。所以你要认罪。”所以他是对那个有一个帮助。确实今天这一段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以前我读的也是要绕来绕去的哈，后来我把它一列开了。其实保罗今天要讲的哈，今天我要给大家的信息哈，继续的有问题继续问，我们来看一看哈。那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常常在这个地方都叫罪，实际上来说他有的时候是用罪本体，就是那个根儿，然后呢罪行哈，他两边来讲。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他这一段对比的时候哈，我们今天对亚当的东西认识的深不深？不深吗？你们没感觉到死的这个力量？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死，身体也衰老，不深吗？ 直到岁数大还真不是特觉得死那么可怕。 哦不，不是可怕，我就说我们这个表象就跟我们接不接近罪行罪。然后呢还有什么死亡观察这些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很贴近？而且是不是说的都在每个人身上都出现了？都出现，有没有例外的？但是今天的时候这一部分只是个衬托，这些东西是为了衬托那些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带来的礼物。因为耶稣带来给我们的礼物是过去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上经历过，总要有一个开始。那个开始就从什么时候呢？你看他对着这个叫恩赐哈，恩赐呢英文那块用的是 free gift， 对不 对， 对 用 gift 对 用的其实就是礼物哈。然后呢恩典礼物哈都是这样的哈。然后呢后面的时候对着罪他就给了我们什么恩赐，好我们就用中文说恩赐。然后呢对着死的时候他还是用什么？还是用恩赐。 然后呢，过犯的时候呢，对付这些过犯用什么？对付过犯的时候用称义，实际上靠的是什么呢？还是恩赐。然后呢，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呢，现在呢，他要给我们过去的时候死和罪做我们的主和王，现在是谁要做我们的王呢？是我们自己。原来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个奴仆，还是一个自由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我以前看那个很吃惊，我们都知道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都知道。但是后来发现的时候，上帝的心意要让我们变成什么样子？完全的，比亚当的时候还自由。然后称义得生命，他说哈，死就做了王。他说称你为义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标志。今天我们都知道法律上称人为义的时候，就是说我是罪犯，然后现在就称我为没有罪了，叫赦免，就把我放出去了，但是我也没得着什么。但是你要在神的眼中的时候，一称你为义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责任了，他就要把义人的生命给你。亚当最初被造的时候有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赦免了，这只是消极的那一面，还要有一个什么东西，马上要把当年住在亚当里头的那个生命再重新放回来。我们的灵是马上就复活的，不是死后上天堂复活，是马上就复活的，这个叫灵的复活。然后呢，他就是说过犯会很多的，包括我们信了主还会不会有过犯？有。但是呢，他说恩典比过犯什么？所以呢，千万不要大家觉得说我们一信了主一下子就变得完全了，上帝从来没这么说。上帝说这个恩典呢足够用， enough， 你有过犯在哪儿显了，恩典就可以覆庇它。大家先别说故意犯罪，我知道我们脑袋一下就会想到下面再说，那是第六章的事儿。我们先说现在第五章，咱们活到第五章了，就先说第五章的事儿。第一个，我们要相信所有的过犯再也不能把我们与神隔绝了。为什么？因为不在乎我，是在乎哪一个？在乎耶稣的恩赐。因为耶稣被钉死了，然后呢又被埋葬了，又复活了，这是礼物。上帝从来没收过这礼物，哪个地方有亚当的礼物，哪个地方耶稣的礼物就要比那更多的显出来。所以过犯也永远抓不住我们了。有时候我们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恩典不够用了，神向我发怒了，然后我的关系不够好了，我最近表现不够好了，所以呢神就收回去很多东西。我过去听到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的见证，当时我都信主有一段时间了，我还是很不能理解。他说他跟他女儿有个约定，就是每周的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带他去吃啊、吃那个啊、吃饭，那个是那个就是 appoint 那个就是约好的时间哈，那专门给他两个还是三个孩子，他就是作为一个好父亲，就是给他的礼物，就是说一周比如说一次带他去，而且他可以选吃什么。结果呢，他女儿呢后来有一次的时候犯了错误呢还没有认错，然后呢他女儿呢接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什么呢，就跟他讲说那个又到了吃饭的时间了，他女儿就跟他讲说我要吃什么什么。要是你怎么办？莉莉，如果是你怎么办？不给吃了是吧？那谁呢？那莉莉呢？莉莉你会怎么办？ 吃什么不吃，先 做 再说。 先啊，对对对，你们呢？你们别人有不同的做法吗？你会给吃？啊哈。OK， 好，这有两种意见，有的给吃，有的不给吃。你们呢？你们觉得呢？你啊好，为啥呢？啊哈。恩典哈。啊对。 你发没发现我们人不能体贴上人，这个父亲就体贴了。我当时就在想，怎么也得他认错了再带他出去吃啊，不认错之前不能吃哈。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一发现，这个人才真正的有上帝的性情在里头。该吃饭的那叫无条件的恩典，说了的就得给。当时你没有约定哈，有两种约定，一种约定叫做什么呢？一种约定是叫契约式的，说你做完作业我才做达到100分，我再给你这个礼物，这种你就不能给了，这个叫做功德工价。但是如果你说认为你是我女儿哈，所以呢我每周的时候呢我要在这个时间呢带你去吃饭，而且你可以选的时候，这个叫你吃饭的唯一的条件是你是我女儿。所以呢跟你今天的表现昨天的表现没有关系的，这叫 promise， 这叫立约。所以你发现亚当，神给亚当说，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给你的管理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哪种约？这个叫是契约呢还是叫盟约？这个叫盟约，叫恩典之约。所以你看今天人都已经堕落成这样了，还谁管理这地呀？还是我们吗？我们这亚当的后代。还有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上帝有没有 keep 他的 promise？ 虽然死做了王，但是呢上帝的应许仍然在这儿。你发没发现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哈，常常我发现我有一个问题就在这儿，认为我小的时候无条件享受那东西，说拿走就拿走，所以我现在对这个东西上帝的恩典之约哈，这个救恩之约我还是没有把握。比如说我要是最近表现好，觉得心里做的没什么，还做得很好，然后我就祷告特有信心。等到呢我要最近的情绪低落做什么，我就很没有信心，我连去看他都不敢去看他，然后我在想说肯定都收回去了，得我等我哪天表现好了再到他面前。这叫立功之宝。上帝说我们胜过罪，脱离罪的后果，脱离死亡的后果，单单的得靠什么？大家再说一遍，靠什么？恩典。这恩典是给儿女的礼物，永不收回的礼物，除非你拒绝。所以你在你再那个多在那个低潮的时候，在那什么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些东西，圣经给你的 promise 仍然对你还有效。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有条件的，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来讲，大家读圣经要读清楚，跟神的交流，我是说直接的交流有几个。你要不饶恕人的时候，你跟他俩谈话，他可能还请你吃饭，但是他不跟你说话。为什么呢？认为说，他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是说你这个跟他之间的时候，他说你要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这个不是说你不得救哦，这个是说我不跟你谈话，我不跟你交流，但是还给你请你吃饭。所以呢日用的饮食还有你所有的需要，你仍然可以来到面前来，就像那个小孩一样，说什么他跟他爸爸讲，还点的还是蛮好的一个饭店要去吃，他的那个他呢他爸爸就照常做了，但是呢他的那个兄弟姐妹不开心，那个说不能给他吃。你知道吗？我们不了解这恩典，带我们悔改的就是这恩典。我们哈这个地方的时候，另外呢大家觉得你自不自由哈？我信主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呢哈，今天信主的人越来越平庸，这也是今天我要讲的。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心中有好多的渴望，那个渴望被扭曲了，表达出来的时候被扭曲了是不对的。我们是靠着肉身自己的方法去努力的达到实现这些愿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犯了很多的过犯，把这个东西都扭曲了，甚至用魔鬼的能力去做，但是那个愿望仍然是从神来的。 今天呢，神绝对不是信了主要让我们把愿望全放掉，乃是要让我们什么，所有的愿望都靠着耶稣实现，得我做王。如果你要放掉了，耶稣没法给你做。后来我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哈，我立马对人生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现在的发动机比过去的发动机还大，我今天的梦想比那时候的梦想还大，认为我要我的梦想要跟我的这个恩典相配。今天我们的孩子哈，稍微心中有一些梦想，我不是说犯罪的梦想，我们常常说不要有梦想，信主，然后呢别犯错就行了。我们在扼杀他们，他们本来是对政治特感兴趣，要成为那样的这个世界的祝福，要他们可能最初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可能会犯点错，不知道怎么依靠神。但是我们不是要消灭他的梦想，乃是说什么呢，要让他靠主实现他的梦想。有人说这是利用神，不认为神造他的时候就在他里头放下了这个设计，然后呢今天是成全。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有好多年的时候给我家里头哈，我越爱主，我们家里头就是越被那个什么被宗教的灵所辖制，我看谁都不顺眼，觉得他们都是什么不属灵。他们明明是讲出一些东西哈，我当时想的就是赶快上天上就是完事了，在地上无所谓。好，那时候呢那个就是说我太太要有一点什么想法，我立马心里头就说这个都是属肉体的，太不属灵了。真的，我今天一直到神开了我的眼睛的时候，我才发现神要让什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你就是王，你就是公主，你要掌管这个生命，靠着主掌管这个生命，不能靠着什么，不能靠着罪掌管这个生命，不能靠着魔鬼掌管这个生命，要靠着耶稣。所以你怎么做呢？你把你心中所有的梦想，除非你知道那是犯罪。什么叫犯罪？咒诅别人，矮化别人。上帝让我们的梦想是要成全我们自己，不是要什么，同时呢也是给别人成全，不跟别人比。但是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把心中的梦想，上帝心中放在你心中的梦想不要消灭掉，要与神一起做梦。这个就要恢复亚当最初的时候消灭掉的东西。今天我们不光灵跟神重新连上了，而且我们要什么，我们所做的事业要复兴，它叫什么，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也要兴盛。那你可能说最终我们还要脱掉这个身体，但是你要预尝预尝，这个身体一定会脱下来的，认为要穿上的更好的。但是呢今天扔着你的灵魂的兴盛，你的身体也要预尝一下那个滋味，然后凡事兴盛。不要跟别人比，跟别人比是魔鬼的作为，但是要跟自己问自己，我的心满足了吗？我信了上帝，我的那个梦想心中有没有靠着主耶稣说，主啊，要是不实现这个梦想，你的作品在这个世上就不完美。 我得给你嗨翻 嗨翻呀，真的，我今天的时候活明白了是救恩的时候，我立马的时候，信主的每一个人都要比你过去更加的积极，更加的要有盼望。 那个自由， 但是呢，宗教的灵告诉我们要平庸。今天为什么教会沦落成这个地方？魔鬼用宗教代替了恩典。你一信主就是不要犯罪，什么事都谨小慎微，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只等上天堂。对，禁止那些什么正常的欲望。上帝造我们的心多大，上帝说你有神的形象，我们的 dream 能。今天后来我发现人怎么才能谦卑，有一种假谦卑，就是我这不行，我那不能，我这样的，这个叫假谦卑。后来我发现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就是你心中神放在你心中的梦想，要是不达到那个高度，你就觉得说是什么，不能够罢休， 然后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把你所有的极限都用完了，你还发现你根本离那还差得很远，结果你后来发现恩典马上降下来就成就了，立马那人就趴在地上匍匐敬拜神，这个叫谦卑。当你没有经历这个的时候，你就不叫谦卑，你那个就叫假谦卑。真的，我今天讲这些话的时候，真的是最近神一直放在我心中的，我心中，我对我自己心中有很多的dream，过去都被压住了，然后呢认为我要看到，当我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人的身上，我一到那地方的时候，这个在我心中04年一直到今天一直在我心中都在那个都在澎湃。如果我在活着的时候见不到这个，我就觉得说我这一生活的就没到神要放在我那个份儿，认为那不是我自己的，是当初他就放在我里边的时候。所以一直到今天，虽然我还没见到，我相信我一定在活着的时候能见到。 阿们。 所以你们心中也一定有，如果你要是做政治做经济，你一定要抓住那个梦想，那是你生命的主旋律，然后你在追求的过程中你一定有 frustration，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有挫折。为什么？认为你还不知道怎么从耶稣那儿支取能力，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还没用尽你现有的潜力，认为你不忠心。后来我发现，你一定要用尽你所有的力量，不是犯罪的力量，而是用到神已经给你的那个预付款，那就是说才干。你要千方百计的去用正确的方式祷告着去往前进实现它。但是后来我发现，你用尽了所有力量的时候还差一截，神就这么奇妙，认为我们有罪在里头，不能达到完那个状态，接着恩典就降下来了，让你达到那个位置。然后我发现最强壮的人都趴在地上敬拜神，说 You are good, You are Lord， 这个叫真谦卑。因为今天我后来发现有一种虚假的谦卑，我们没有尽忠心，然后呢就假装的说一下，就是说不敢去实现梦想，然后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怕那个什么，于是呢我们就是一边呢不敢去尽全力追求梦想，一边还说哎呀神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不能局限于第一笔的那个叫什么，从亚当来下来的才干是恩典，但不够。旧约说得资财的能力是什么，神给你的，没有错，这个叫普遍恩典。那你说不信主的那些人得资财的能力是谁给的呢？也是神给的，对不对？但今天你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为什么不可以发挥到极致呢？你为什么只满足于那样呢？我只用这个，大家不要说我都去赚钱，我不是说这意思，我是说你心中的梦想。现在我后来的时候，我就说主啊，真的是，我认为我在陈贝真的给我上了一堂课。陈贝啊，要是不强壮的人，要是没有神的那个恩典在他身上，早已经被我给摧残的，就跟我一样了，你知道吗？真的，认为我抓到了一部分恩典，我抓到一部分恩典，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什么靠主去做，但他比我强壮，他比我能干。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想的是说，常常让他说别往前再努力了，别做了，那些什么到天上都没有用，你知道吗？他说买房子，我说买房子有什么用，现在不够用了吗？将来到天上不有的是吗？哈。然后他说培养孩子，我说是培养孩子让他信主就行了吗？那是让他活得快乐一点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要逼他呢？到那种份儿啊，非得要什么忠心，要学，要用到劲儿。真的，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观念，但他从来不理我这一套。但是他讲不过我，他圣经不如我知道的多，你知道吗？哈，所以呢，他也不跟我讲，然后但是他就闷头做。我真的看到他在做的过程中用尽了他的全力在做。结果后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儿发生了，就是在他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的过程中，我看见了神的恩典在那儿。哎，我说神怎么会跟他同在呢？他这么不属灵的人哈，爱世界，他怎么会帮助他实现呢？后来我发现，当陈贝每当用到极限的时候，我呢的极限跟他极限不一样。他的极限呢，他很苦的，因为什么？他在我身上看到说，好多东西也那么容易就得来了，他总是得要用到了极限才能得，但是他得的比我多。所以后来我就看到上帝的恩典原来要什么，放在他心中的那些 dream 一定要实现，没有属灵的 dream， 还有或者不属灵的 dream， 凡是在你心里头的，不是伤害别人的，危害别人的，危害社会的，都是上帝放在你心中的。 然后你就要什么，靠着主去实现呢。后来我就发现，哇，上帝一次次给他恩典，他突破完了，他就匍匐在那敬拜神。我发现那是认真的敬拜神，那是真诚的敬拜神。然后我就说，哇，原来神在这些人上，你发现教会都什么，常常都鼓励软弱。 No， 软弱得靠恩典，刚强的人没到那份上，如果他尽忠心到那份上，他也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常常把一些人给限制住了，所以呢，就让他没有用到那个份上的时候，就让他装软弱。所以你看美国这教会这么多人信主，现在到了说政治界全是什么样人，都是那些抵挡神的人，然后在那地方去热心的做。你别说他们，他们也做一些政治，也给这个社会承担公益的责任，他也有那个时候，虽然他们做法没有真理在里头，但是你发现他们也是在认真的做，对不对？然后呢，相反呢，现在呢，教会的孩子们一爱主就去做传道人，一爱主就去读神学院，结果呢，本来是一个政治家，优秀的政治家，一做传道人，那不是上帝的呼召，也不是他的，只是为了让别人说他属灵，最后的说牧会牧的都是 depression。认为上帝没造你做的那样，放错地儿了。然后本来是艺术家，让你也不是不准留这个发型，不准穿这个衣服，也给消灭，最后也在教会里跟大家都一样了，扼杀他们心中的梦想，让那个宗教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把我了。所以你看看神的恩典，你看看神的恩典要突破多少。有人呢有婚姻中有 dream，要这样你也要是给他们扼杀了，说不属灵算了，差不多就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心不服气的那怎么办？靠着神，不给不实现不罢休。但你也别跟神闹，你没有那个东西，不是神把这个给你夺走了，是罪和死使我们不能活出那个最初那个样子来。但是神说，我给你，我现在给耶稣给你了，我不光称你的为义，免你的罪，我还要让你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做恩典的记号。嗯，好。 就你说的这个罪，我有个罪。我想当公司的 CEO。 哎呀。 就根据我的 personality， 根据我的 experience， 根据我的财力，那对我来说就是 impossible 的事情。但是我努力。我真的努力，我还努力，还努力，还努力，到最后一天，我生命最后一天，我没实现。 Yeah.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Possible。 你可以辞职在家里当 CEO。 你刚才说了有一点，你心还不能得满足在哪个地方呢？认为你在做的时候用尽了你的全力在追求。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你在追梦想的时候，原来我一直以为我是要做 CEO， 想象的就这个世界的 CEO 多威风，结果全力的祷告，全力的追求，结果后来当上帝了得到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吗？耶稣神说那个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想象的那个耶稣那个王，犹太人的王是什么样子？像狮子一样，骑着高头大马，而且呢把罗马帝国的神全都怎么样征战都把他们胜了。但是来了的是什么样？骑着毛驴进那个进的，然后呢，但是呢他却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你说他是不是君王？他可能跟你讲，但是我告诉你，你只有在追求你心中的梦想，全心全意靠着主追求的时候，你才能发现你真梦想，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实现。如果你的梦想是 possible 的，我敢告诉你说，你那个还不是神给你的梦想，那个还活在亚当里头。当你做靠着神做出 impossible 的事情的时候，你才匍匐那敬拜神，说都是恩典。人就是这么奇妙，人有神的形象，他不能委屈自己的心，就是那个灵。因为神关于人的所有设计都在灵里，不在这个身体上。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哈，有一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举咱们中间的那个你们都认识的那个那谁啊，那个就是张汉忠。 张安忠弟兄，我原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我看他说那时候那个在教会里头，那时候我们一起做总务哈，做了一几天就不见了。后来我聊天说怎么样，他一聊天都是上次美国总统，下次他们 CEO 都是错误的，就批判一通。然后呢，都是那时候他还是布什做总统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不满意那不满意做，我就说这个弟兄怎么这么管的这么多呢哈？然后呢，然后他头疼脚疼，身体也不好。然后呢，后来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第一认识他的时候，就后来是我们俩又到一个小组了。那谁，向前我们也都在那个小组原来哈。你知道吗，他做的时候，后来的时候他做的那个，他是搞化学做的相当不错，但是你知道做化学做到一定级别了，又不是管理人员，他就已经到了顶了哈。然后呢，所以呢他呢基本上也觉得没什么意思，觉得公司这个治理啊也不是太合他心意，他照他想的都不太对哈。然后呢，他那时候是我们组长，隔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说，我不干了，我不行了，说我真受不了了哈。说我说你也没干啥呀，你说你就挂个名就行，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他说那也不行了，他说压力太大了，受不了哈。然后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他想要开个公司，他一直想开个公司，结果呢开个公司呢就是说总路也不开，他的 dream 哈，一直想开公司，还有另外一个 dream 我不能告诉你们哈，这两个 dream 是我们俩是朋友，他常常跟我说，但是我说那你要做公司你就去做嘛，可是又没路又不开。然后呢，但是这个 dream 呢就让他的心呢活的就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太大意思。然后呢后来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 dream 也让他的生活很 suffer。 结果后来的时候那个我们终于圣灵的恩膏降下来了，在我们中间开始出现有一些圣灵的恩膏在那。我们家里第一刚开祷告会的时候，他那个根本不愿意来，后来我们就请他来，把他邀请来。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祷告了，他后来跟我们描述祷告了十来分钟什么动静都没有哈。然后呢他也那个，然后呢后来我们说继续祷告，他心里说就是说再给他，本来说就算了吧，你们都歇了得了哈。然后呢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说再祷告一下，他说那就给他们点机会祷告一下吧。结果后来就在下面的祷告的时候就突破了。后来的时候那个他整个感受的时候，他说整个就是他那个手臂啊都是电流哈，整个都过去啊，这是身体的感受。他就觉得哈，从那儿开始以后他就变了，他原来是个很忧郁的人，结果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很喜乐的，现在号称我们中间的喜乐弟兄哈。然后呢最奇妙的事情，他被lay off了。lay off了以后呢，接着的时候他就开始呢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呢，他开始收购了一批那什么，人家有连送在给的哈，连给在那个卖的哈，就是一些化学上的那个就是器皿，他就开始开公司了。结果呢现在的时候哈，你看他做 CEO 跟别人做，这个 CEO 真做成了。而且呢这个 dream 呢，他做 CEO 跟一般人做 CEO 不一样，他呢你看过他常常，你看过他的 momentum 常常养花弄什么的，还有服饰哈。现在 Kamar Wiley 做总协调这个工作非常费心费力的哈，这我们中间很多弟兄都在里头做，像柯宁他知道他在那块做很辛苦的，他也是那要协调整个一天，很喜乐。而且公司那面现在他说已经，他的产品虽然公司不大，产品都卖横跨十多个国家。喂，荣耀神，他现在拿出这些东西，把他自己财产都拿出来说给神国用，还常问我说你们哪需要钱，我说现在还不需要，将来需要一定找你哈。他说你们施工哪块需要钱，我说现在还不需要，等到需要找你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他现在找到了命定，他就是说这个就是我活着的要在地上做的事儿，荣耀神。但是另外有一个 dream， 结果他说那个不是 dream， 后来当他一被圣灵充满他就不要了。所以你要知道啊，原来我们心中的时候，你要不追到那一个份上的靠着主哈，然后呢你不会罢休的。今天我们常常限制神的那个神的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我们常常把那个东西都搞到什么低到又低的水平。所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好， 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叫问题还叫补充。我觉得你可能你从男生的角度来说就都是你事业方面的那些 dream 这个那个的哈，才干什么的， 从我同意，但是我从女生的这个 角度 来，我再说一些女生的那个。 好好。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这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今天讲，因为我这个星期刚得着这个。 嗯哼，感谢主。嗯。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爱好。 嗯 哼。就是说神把我们每一个人哈，我就说姐妹吧，那弟兄我就不太了解，我就说神把我们姐妹造得那么美。我们有那么丰富的感情，那么多的爱好，有的人喜欢 cooking， 有的人喜欢穿呀，或者旅游散步什么，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Amen。 只是说如果我们要把这比如说我们 shopping， 我们要把这当神了，那不是蒙神喜悦的，因为我们要喜欢 shopping， 喜欢买好车，喜欢买好衣服，喜欢买贵的包，所以我们就要去挣钱，然后挣了钱那就不对了，因为那个你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 right？ 但是如果说我们爱神，但是我就是喜欢 cooking， 然后我喜欢 cook， 然后去比如谁有生病了，我就去送给他，或者谁怎么需要关怀，我就去送给他，这就是神喜悦的事。 Amen。 就去做。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这儿挣扎，我把我的那些欲望全都给禁了，因为我周围的人老评论我做什么，好像我周围的可能是我自己听的问题哈，我觉得可不一定是周围的人，就是他们说的给我的这些评论都是让我觉得我真太讲究了，太奢侈了，我什么都爱，我吃喝玩乐我什么都爱，真的。但是呢，他们就老是说反正就是那样子，然后让我就收控告，我就把这些欲望全禁了。禁了之后呢，我就坐在内室里，就是亲近神了，因为好像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才能爱神。然后这个星期神来了跟我说 Go to Torrey Pines， 我在那儿 meet you， 你喜欢去哪个 restaurant 的就去吃，我在你吃的食物当中I meet you there. Amen. 你喜欢穿衣服，穿上你最漂亮的。I meet you there. Amen. 我觉得那个自由啊， yeah. 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吃东西，我就是喜欢吃东西。我就是喜欢。 下次你也可以叫上我们两个弟兄去，我们也喜欢。 哎呀， 不评论你。 我得了太大的自由。 开玩笑。 真的。 好，哈利路亚。 然后我就像你说的是那样的，我就在神面前趴得更低了。 阿门。阿门。 感谢主。 我也是想，其实也是补充他说的，刚开始就是说，就是讲特别好，真的，就感觉以前很多时候你信神的时候，感觉就是说啊，那你就是束缚自己的那个， 就 没有自由，其实不对的，就好像你今天讲觉得哈，应该在神，我还得写下来了，我先读一下哈，总结一下，说。我还给自己发了个微信，但不给大家看。 感谢主，所以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 我今天讲听得很有那个，我说其实在我自己总结不是，我说你应该，那不说在神的带领下做有为之事，而不是要以宗教之名来容忍自己或者束缚自己，行无为之事。 阿门。 我是觉得我是这样的理解。 Yeah， yeah。真的，这是有人他有诗人的才能，你看两句话都很对，像写诗一样。我发现宗教对教会的伤害实在太大了，要把我们变成一种那个就是说没血没肉的人。 That's not right。 我们上帝是要让我们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在这世上要荣耀他的名。 我说怎么越信我的胆子就越小了，好像还不如世界的人释放的那种。 对，他们靠着魔鬼去做的时候，把神最初创造他们的愿望他都实现了，然后他们就下地狱也是欢欢喜喜下地狱。但是我们这些的人呢在恩典之中，神本来要让我们做我们生命的王的，结果我们一个畏畏缩缩在这世上看不见光看不到亮，这不对。 我还下一段还没说完呢，就是做见证，就是说从什么呢，我就是说神让他放在我心里面，又爱吃又爱玩又爱运动又爱，就我什么都爱哈。我就发现是当我进了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传福音了。因为什么呢，当我又拾起来这些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吃也有一帮朋友，我穿也有一帮朋友，我走路也有一帮朋友， 我在吃的时候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们。 Amen。 然后我们谈的，他原来呢就是我没被复兴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就讨论吃， 嗯， 但是现在我被复兴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在吃的时候不跟他们说圣灵说福音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我把他们那群慢慢的都给，就是原来都是吃， 都给基督化了， 我给他们基督化了。没有，这不是我有意识要做的哈，因为我就是自然不自然的，我就他们说吃吃吃，我就自然就吃，就从吃的吃到圣灵上来了，就给他们慢慢的都给，哎，我说最近怎么这群怎么变了，这话题哈。后来我发现我 ski group 也变了，现在我就发现我那群，哦，我就明白原来这是神给我的命定。当然我还有其他的，我也很有事业心哈，就是我先不说那个弟兄，刚才润峰已经 cover 了，我觉得我们姐妹，我们用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 beauty。We are beautiful， 真的， Amen， 太 beautiful。 Amen。 用我们这个 beauty 去为神来做来传，这就是神让我们今天我们去吃饭，他就让我们在吃饭的这个 restaurant 要给他做见证的。 Amen。 这是我的， 靠主实现，他只需要一个，过去是靠肉体实现，那显然是不没，那是为罪服务，现在要靠主实现是什么？魔鬼没创造我们，神造了我们，那个我们的命定，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资源，还有我们的 dream 都在这灵里头，你要把这块给关闭了，就实际上来说废掉了。所以神是说我加上恩典，要让他放出光彩来啊。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有点时间祷告。 我也很难 找，感谢主。 对，就觉得哎呀，要去买一个好的动奢侈品，以前挺喜欢买奢侈品，然后就想，哎，这是不是太奢侈啊？是不是要捐几个教会啊？怎么样？也是会处理这样的，就是啊，对，感谢主，感谢主的 信心。你说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对吧？你要自己鼓励自己，但是不能用这个 哦，不能说别人， 不 能说 别 人的命运， 别人没有幸福，你觉得你还是没有 哦？不是，这个一定为自己听到， 对， 一定为自己听到。你是不是压抑你的心中的那个 dream， 或者把它矮化了？我今天挑战的时候听到，一定要为自己听。谢谢提醒。那个，你也不能对着你的孩子，你要发现他心中的 dream， 不能把你的 dream 逼着他去实现哈，这不是哈，我是说发现他心中的 dream。啊，帮着他一起发现，告诉他你要什么，要把你所有上帝给你资源都发挥到最好的水平，而且超越你所想象最好的水平，好吗？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有点祷告的时间分享，还是提醒一下哈。然后呢，有小孩的呢，要为了那个带孩子同工的原因哈。然后呢，就是说10点钟的时候要把孩子接了哈。然后呢，其他的可以时间还可以接了孩子继续，好吗？然后呢，我们今天分几组哈。然后我们。